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这儿是这个有光华啊，这个青年才俊啊，中年才俊，还有壮年才俊，都到齐了啊。咱们这个欢迎小波啊，真是这个大老远从杭州来到我们这里，哎，还给我们送书。小波呢又出新书了，我呀老想把你写的这三本书啊给读完。是这个，他先是有一个激荡三十年， 对， 然后又跌荡了一百年，现在又有个浩荡两千年， 这就三荡了 啊，三荡够淫荡的。 电梯里一上去就这句话，够淫荡， 够淫荡，够淫荡。哎，他这研究的真是够淫荡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工商经济史啊，我觉得做学问真是不容易，这玩意儿里边好多古书啊，所以说我觉得。要能看下来啊，可能我这个外行啊就能多少懂得一点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为什么说起这事儿啊，最近有一个这个杂志提出一个题目，叫做这个最好的年代，就是找了一些人啊，其中呢就有吴晓波啊，但是还有我，但我那个都是胡说，可是你那篇呢引起我的注意，他们把杂志给我，他就讲啊有点梦回宋朝的意思。所以那天咱们跟这个马未都啊，跟马先生刚从这汝窑啊就聊到这个宋朝，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他这个书里也有很大的篇幅， 对， 就谈到宋代啊。当然咱们知道你们这帮臭老九知识分子迷恋宋代，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不杀你们，宋朝皇帝是对知识分子最好的， 他叫百年不杀大臣， 那百年不杀大臣，所以在那儿可以胡说八道，没人管， 也就是不杀而已，其他的惩罚也是有的。 流放啊，苏东坡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那时候蜀府啊，你看看欧阳修的文章，啊，跑到一个地方，看到一片山丘园林，很好，风景很好，买下来啊，修个亭子啊。现在哪有个作家有这个派头啊？看到一块地方好，把它买下来。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啊，所以为了今天那个请小波来谈谈哈，我还接着咱们那天跟马未都聊的这个，那咱们看看几个画，也是宋朝的这种文采风流。首先《清明上河图》，你研究工商史的人哈，我觉得这应该是你们的一河图。 《清明上河图》里面，在汉代是不可能出现这张图的，为什么呢？因为汉代的这个商店啊，它都是叫官市， 啊， 它等于是官家把这个。把这个围起来，在城市中间，不是，它是围成一个市场，然后呢四面有门 啊， 然后呢早上呢是敲锣，晚上的鸣鼓，然后呢跑到里面去，然后呢是然后自己居民区呢叫坊，坊是不能开店的，然后呢县以下，县以下是没有官市的，所以所有的县里的人都要到乡村里的人都要到县里面来，只有到了宋朝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叫破墙开店了。就是坊和市混在一起的，国家就不再专门大家招在一起买，做买卖了。 这是， 只有宋才会出现这个。 唐代的长安城，你看还有很多坊嘛，很多坊啊，什么教坊啊， 对，然后它称为东市和西市嘛，所以买东西东西就从这儿来的。 哦， 就是东市和西市， 这是唐朝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 对， 叫做买东西。 对，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按行来弄的， 对， 就同行就这么来的，杀猪的。那就里面就一行全部都杀猪的， 对， 枪剪刀的就枪剪刀的，然后加在一起360行， 等于《清明上河图》说明宋朝的时候打破了这个 买卖自由化 的壁垒啊， 对， 打破了这个墙啊， 对， 就是你看这个人民就感觉市民文化所以极其兴盛， 对， 但是我要说宋代更是一个雅俗共赏的时代，你不光是个市民生活俗的一面，你看看这个雅的一面，这是米芾的字，咱就想起来了，这个苏门四学士，苏东坡、黄庭坚，什么米芾啊，这个石颠呐，是吧？这个拜石头成痴的这么一个人，你再看下边，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就是北宋南宋之际的这个著名画家这个李唐，他是画院的，你想那个时候啊，皇帝专门成立画院。李唐画的这个万壑松风图，你可以看看中国绘画的这个顶峰的成就啊，然后你再看看下边，这就是那位皇帝宋徽宗。你注意啊，宋徽宗给画的这个腊梅山亲图，他提的这首诗叫做山琴金翼太阳，眉粉弄轻柔，非常细腻的一个艺术家嘛。注意后两句，已有丹青曰千秋只白头，这个鸟啊头也是白的嘛，就是他这个就是你就看到这是皇帝还是艺术家，他是要千年的丹青之约，就是我跟这个鸟啊 有一个约会，我要画你千秋指白头一千年。其实他没说错，他的王朝确实是覆灭了，可是呢他的艺术确实一千年，差不多一千年了，还留在咱们这里，还留在世界上。所以你看，我觉得几个符号也可以看出来。他还特别讲到，就是说宋朝的时候啊，虽然我们说盛世在汉唐，往往说，他说，但是他说宋朝的文人呢，那有一种从容，还是叫什么，你讲的一种精神气质。 对，我觉得到宋的时候，因为他百年不杀大臣，所以他知识分子的这个言论呢、啊、很从容。然后呢，宋朝的工商业其实比唐要发达的很多，你看四大发明有三个是在宋，指南针、火药和货运商，是在宋、嗯、啊。宋还很好玩，宋是鼓励官员经商的对，宋 廉洁怎么搞啊？ 对，廉洁没办法搞。 后来明清都是不鼓励的。 哎、宋是鼓励，宋的那个赵匡胤有一个叫《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个赵兄弟就是当时是那个汴梁，就开封城里最大的连锁 shopping mall 的老板 啊。 他在整个开封城里开了很多 shopping mall， 那这叫底院，人叫底院，开了很多店，就是。然后他还不反对那个将领经商。所以宋朝很多的首富 部队也能， 就是军方也经商、 军队经商。 哎呦， 像张俊啊，像岳飞啊，都是经商。 岳飞都经商、啊、 经商，然后回家买土地，就这样。岳飞的老家有很多几百亩土地，都是这样、 啊、 所以他 怪不得你们都说宋代好哦，原来还有这些道理听半天。不过做生意的人在正规的文化里边地位还是不高的，对不对？ 对，很低。宋的正的商人是很低，所以那个河北有一个老师，他就专门写那个叫两宋财政史的人 啊。 然后呢，他有段时间做公口，在书里写到过这个人叫王振泽，他就说他要写一部宋代的货值列传。他说司马迁写的货值列传嘛，写了二十几个人是吧？他说我宋的工商文明比唐比汉都要发达，但我能找几个特别有名的人出来。他把宋所有的史卷查完以后，五个史人都找不到， 不留名啊？ 不是，就没有有名的人吗？ 没有有名的人， 没有有名的人，对。 哎，真是，就是因为我看你的一个访问也是谈到，就说本来宋朝啊是一个顶点，就是甚至那天就讲到陈寅恪都有这样的评价， 陈寅恪、王国维都认为， 就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孕育， 极兆之势， 造极于这个赵宋之势， 对， 就造极于宋朝。 对， 那么甚至他就提出往下就可以民主与法治，本来都有这么一种选项。 对， 但是为什么最后从那儿走了另一条路呢？ 中国到宋的时候，它工商文明到极点，但是它同时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汉朝到宋，甚至到以后，对商人本身是抑制的。 抑制。 对商人本身 是抑制。工商业那么发达，它还抑制商业。 对，所以中国是一个，大家有的说中国是个轻商的国家，我始终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中国是重商和抑商并存的国家，所以像刘彻啊，像汉武帝啊，像桑弘羊啊，包括了王安石啊这些人，他们都非常的清楚，工商业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国家只有把盐铁钻研起来，把上游行业钻研起来，国家才能有财政收入。但是呢，他为了统一思想，他要尊儒术，所以儒家的问题。但儒家，比如汉朝的时候是董仲舒，然后到了宋朝的时候是这个司马光，所以今天儒家，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就开始讨论问题，说国家财政没有了该怎么办？王安石说那该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啊，搞军书啊，把盐铁钻研起来，搞市邑啊，把国家的流通行业管理起来，是吧？那个国家来制定价格，财政不就有钱了吗？他一搞国人财政就有钱了，是吧？但是司马光说你这样搞不是与民争利吗？ 哦，对啊，这是儒家， 儒家就与民争利吗？ 与民争利， 就他这个讨论跟当年汉朝就讨论过。那么王安石就问那个司马光，那你兄弟你告诉我你该怎么管国家？那么司马光说，孔孟以后就告诉我们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轻赋薄徭，减税嘛，第二个办法以农为本，第三个办法以仁义治天下。王安石就问司马光说，那你这样能够强盛国家吗？轻赋薄徭，以农为本，仁义治天下，财政收入能增加吗？ 对，国家没钱， 那国家还是不能增加财政收入。那你是如果没有财政收入，那北方那帮人打进来你怎么办呢？ 结果呢，就司马光砸缸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啊，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可以发挥，因为这个小波呢前两天跟人聊文学都能聊出这个道道， 就说中国呀，一方面不是始终重视工商业，看来是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起码是在道德上，对吧？ 义上， 就是无商不奸。那么甚至他就说呢，矛盾在这个作家当中，算是好像写上海啊，写商人， 写职业，对， 写的还算比较贴近。但是是不是一样，在他小说里，这种商人的色彩怎么样？ 他写的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吴顺普啊，就子夜的那个吴顺普。 子夜。 那么当时他是从这个左翼的政治思想出发，就是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写出他的两面性，就是说他呢把一个资本家写得很值得同情，而且他被海外就被现在的国外资本、国际资本欺负，但是他同时也欺负下面的工人。对不对？他也压迫工人，所以他是从政治理念出发。但是他这样写了以后呢，他写完以后呢，先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当时是鲁迅的朋友嘛，瞿秋白看了以后呢，就说他这个两面性啊，一面写的太多，一面写的太少了。就是说 哪一面多啊？ 就是说他这个受欺负的，就同情他的太多了。嗯，就是坏的部分太少了，就是说把这个商人写的太好了。啊，结果呢，那个矛盾就。很谦虚的听从那个瞿秋白的这个劝告嘛，回去就加了一笔。现在小说里很触目惊心的，就他做生意失败了哈，他一发火就把家里的女佣人给强奸了。 哦，就加了一笔。 家里的女佣人，这个女佣人强奸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听了瞿秋白的劝告，就是要把这个商人写得坏一点，啊，以表示这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我们常识都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哪有强奸女佣人的嘛？ 对不对？ 包一小三儿就行了。 对，老板一大堆，哪有这么？但是他反过来矛盾，有些篇章他写的比较复杂，比如《邻家铺子》，太复杂。你们刚才讲那个是很对，现代尤其是了。基本上另外一部有名的作品叫曹禺的《日出》。我叫他们学生啊，把那个所有的人物 啊。 按那个就是不在一个旅馆嘛，陈白露嘛，上面有人包他金巴啦，什么什么什么资本家，下面嘛有人要自杀的工人啊，什么，就他列一个表啊，就是以有钱跟没钱来分，把人物列了一个表，结果呢，他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以中间线，以陈白露这个跟他的一个王福生，就跟他一个茶坊为这个线，比他们穷的都是好人。比他们有钱的都是坏人。 对，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是中国文学界啊，一直以来的，是吧？你讲的已经是到了民国了，到改革开放以后，你现在回过头来想，咱们30多年了，是吧？ 没有好的资本家， 没有一个好的正面的一个企业家的形象。其实我今天在看那个余华的那个兄弟，是吧？上下卷，我看他这个上卷写的非常好，是吧？到了下卷以后，他写的那个主人公。一旦致富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作家就认为说他致富一定是充满血腥的，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一下子就变得很富，然后就这个不正当也没那么容易致富，我在想是吧，就好像说致富以后呢，然后他就暴殄天物，然后就变得非常的不可爱，就 腐败搞腐败， 然后玩很多女人， 腐败啊，玩女人 搞 腐败 搞淫荡， 对，但是我们接触工商业界，我觉得好像真正的中国的商业企业家的主流的人，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他确实在文学领域里面和是没有，是吧？ 不单是文学，这个其实是一个整个 社会舆论，就大家认为说商业是不是正当性的？ 对，或者可以说是网络的民意的主流。我们以前都讲过，你在网络上任何事情，你一个比亚迪跟一个宝马一撞，一定是宝马不对。对不对？两件事情一吵，那个有钱人多数是坏。你讲一个穷人善心，大家很容易理解；你讲一个富人善心，我们都很怀疑。这个当然是跟49年以后的不断革命，剥夺有钱人，从物质上剥夺，从精神上诋毁，妖魔化一路有关，以至于今天的网络的民意很和49年的主旋律合拍。 而且你知道，他还有一个，你像我那天还听一北京市民，他在那发牢骚，他一定是碰到什么了。那就他说这他妈真是无商不奸，就是你看他，你知道啊，你也得承认。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呀，存在着这种遏制竞争， 对， 很多，而且呢，就是较低端的这种商业服务业的范围，经常是跟。比较底层的群众打交道，所以比如说这很简单，他们去消费去买东西，很多上当受骗的，包括这种虚假宣传，就是以至于他会觉得 我估计比如说像你平常开领袖青年领袖论坛的那些个很高层次的企业家，也许呢他有比较人性的一面，对吧？但是呢你知道，就是在很低端的这种服务业和被服务者之间呢，中国你得承认确实还搞得很不靠谱。 但是那个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致命的自负吧，我记得那本书里面他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其实人类对有产者富人的仇恨啊是天生的。 对， 他说早期啊都一样的，比如说基督教里面说富人要进天堂，要像比骆驼钻针孔一样的，是吧？ 对对对。 伊斯兰教里面其实对高利贷，对借高利贷金融业者是不能进那个他的他应该叫什么叫清真寺的， 对， 是吧？是反对高利贷业的，就是对商人有蔑视的。那中国传统更加不要讲的儒家传统啊，一直蔑视。但是到了近现代工业革命的晚期以后，在比如说在基督教世界里面就出现了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 对， 他的法理上 兢兢业业的赚钱，合法的兢兢业业的赚钱是你将来可以成为上帝选民的一个条件。 对对， 所以 professional 变成了 calling。 对， 就是说你李嘉诚这样做的事情，他不是赚钱， 可是 他是他的 professional。 对， 但这个在中国就 没有。 可是为什么我 在西方，在日本的话，他有那个色泽荣一当年写了一本书叫做《论语与算盘》，我跟一些日本的学者沟通，他们认为这本书对日本整个思想界的震动也非常大。 影响很大。 日本早年的武士道精神，他也是蔑视商业的，武士怎么可能够经商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后来能够变成一个明治维新以后变成一个重商主义国家，能够变成一个商人， 把索尼的老板作为他们民族的 偶像 代表。 他就因为色泽荣一，他把论语和算盘 放到了 一个水平线上来进行讨论。中国现在在思想界在文学界是没有这样的作品和这样的思想启蒙完成过的。 这个没有呢，一般我们只注意到49年以来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断的巩固这个穷比富豪对于有钱人的剥夺的这一条。但是实际上问题可以往前想一下，我们刚才讲五四就有这个传统， 对， 然后再往前是农工商的长期的这个伦理习惯。他前面讲到中国古代他说的这些情况，其实中国的政治他从来不是皇帝一个政治的思路说的算的。中国皇帝从来不是说独裁到至少大部分的皇帝不是为所欲为的，他一直是受这个礼啊这个东西制约的，就是政跟道一直是互相制约的。 对对对， 所以政呢是重商的，你说的对，他需要实力来扩张国家，他也需要犒赏他的下面的功臣，对不对？所以政是重商，但是政他同时要讨论到这个礼。礼呢他就一直他会很简单，他告诉你啊，你一犒赏你的部下，你的部下的孩子就在垄断这些商业，你看你下面的你以为民间你的官商衔接了，衔接来衔接去都是退休干部跟他们的子女，这从汉代开始都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就有一些老师从小帮皇帝上课的这些人，他们不怕死跪下来跟你说不能啊，不能这样，这个啊，步步讲仁义啊，这种对中国人的一直影响，以至于到今天中国人就看到钱只是觉得好是好，中不是那么好，对不对？ 哎，这话有点像鲁迅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啊，这个不用问别人，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灵魂里就有。就是你看，你在这个社会里不能不承认现实。现在一方面呢，我也是，我羡慕那个有钱的，甚至我会觉得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出息的。衡量一个人挣钱的能力，在当代这个社会，你不说你自己是吧？你供应你这妻儿老小，这不是一个男人的光荣吗？你像我们这挣不着钱呢，这个你知道吗？确实是认同，就是我觉得羡慕有钱的人家一定比我有能耐。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不大爱跟他们交朋友，我整个就觉得我跟你有距离， 俗， 这是俗啊，也咱也不好说俗，但是就是说 羡慕嫉妒恨， 也不是羡慕嫉妒恨，就是说啊，不是一个圈子，就是说你和你所代表的那些东西，是我想躲远点的，就我不喜欢什么，比如说大家一看，你看这朋友们一见面就说那人没见，一见面啊，除了房地产就是股票，这什么跟这帮人有什么可聊的？你看又是这样，可是呢，他那么有钱的时候啊，你心里啊也会暗暗的认同，就说这玩意儿确实是本事。 对，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我认为其实官商学应该是分庭抗礼， 对， 互相之间恐怖平衡，这就是对的。 对， 就是说学或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他不应该依附于商人。 对。 它应该是独立的东西，然后我们能够平视它。那么原来呢，我们是蔑视它， 对。 然后有段时间呢，我们开始仰视它，其实都是不对的，对，就平视它。那知识分子，你对政府也应该是这样的。然后三者之间，如果大家都平视的话，那我认为这个社会大概就是一个比较我们所向往的 比较平衡的、比较平衡的社会。 从具体的 case by case 就具体的实例来说，我大概同意那个做生意的人，尤其是开始的时候，他总是有点跟官方的勾结啊，有些手法上啊，尤其是法律还不那么健全，我觉得。讲起来，你不知道现在某省吧，不是一二三富豪不一出查都有问题嘛，对不对？这个要是每个省都这样查下去，很多人都是很害怕的。具体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虽然我也没钱哈，但是我觉得不能引出一个公式，就是不能引出一个定律，凡有钱就必定坏。这个公式定出来就是对法治威胁了。 对。 这个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说不仅仅的意味说你要保护穷人。 对， 另外你也法律也不能就是说你富人就一定有罪，虽然我帮富人说话也没人说我， 而且我甚至更有一个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偏见，我就发现至少有一些人呐、他有了钱的时候啊，咱在私交上讲啊，好像比他没钱的时候啊为人好一些， 他敢于请你吃饭是吧？ 对对对，是吧？和善一些，或者他有些东西就没有那么在意，你会觉得这个人似乎慢慢变好了。 我认为这个是就工业革命以后的那个富人和农耕时期的那个富人是有蛮大区别的。农耕他比如通过土地兼并啊，通过粮食生产啊、贩运啊是赚的钱，但现在比如这一轮改革开放以后，你看，90年以后慢慢创业的那些人和90年以前就会有不一样，我觉得啊，因为很多都知识分子， 对， 其实很年轻，高科技， 对对对，下海以后， 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很正常的一些人，能够做沟通的人，无非他们从事的是经商这个行业， 没错没错，他们的这个种啊慢慢在变， 对对， 跟当年第一代， 所以你得看到现在这些富人跟周扒皮刘文成。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我们印象里面的富人就是周扒皮刘文成，以至于他们现在帮周扒皮。